Hello，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好，那个最后一瓶，它的文章蛮长的，可是很简单啦。我们这一瓶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就很快的过一轮就好了。哦，那个2节课以内把它结束掉。基本上该参的、该讲的，全部从第二品到第九品都。诶，很多的内容了哦。那第十品呢，就是副主，就是那个六祖慧能啊，就到最后了哦。所以他开始都是在嘱咐学生，基本上就在交代后事哦。所以这一品我们就大概走一下。师啊，就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呢，那个老师就找了他下面的这些人啊，你看法海、至诚、法达、神慧、至常、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这些人都是我们前面那个所有故事出现的人物啊，就跟他们讲啊，他说：“汝等不同于人呐、啊，就是你们这些人呐、啊，都啊很，就是个个都有成就的啊。那么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么我灭度之后啊，你们这些人呢、啊，都会各为一方的这个老师或导师或禅师。所以我今天啊，要稍微教你们一下。”哦，你知道你们以后一定就是会到外面讲法，所以我要交代，才不会不失本宗，所以不会到时候乱讲一气啊，或者说是一些很重要的没讲到。所以他说啊，他又讲的那个慧能就讲了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个要你们要记得三科法门，再来呢你要动用36对啊，还有啊就是你动用36对，而且是怎么样出没就是即离两边啊。这个我们待会都会稍微讲一下，还有再来呢，就是说一切法啊，绝对不能离自性，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所有里面这个这句话交代最重要。那么就有一个人问说啊，初语啊，他说不是啊，就 sorry，他说如果有人问你啊，哦、啊，就是跟那几个法师说，如果忽然有人问你要跟你请法，你必须怎么做呢？他说你要初语净双。出语净双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能够，一定要互为你所用的词句啊。比如说，你用了一个空字，你就要有，你用了黑要有白，要两边呐、啊、这样子的去，对 reference，要应该去怎么样用，互相。用黑来形容白，用白来形容黑。反正等会儿我们会稍微再讲细一点啊。那么之后啊，他说你要取这个对法，就是相对的啊，来去相因。这个我们等会儿会讲到底什么意思。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啊。所以呢，就你不能，而且不能落任何一边。我们现在啊，来看下面呢、啊、这一整大段，就是在解释到底什么意思。这是老师给他们的 paper 哦，三科法门啊，他说第一个，你当然你会经常去用什么样去解释呢？三科法门就是应界入也，应就是五应，色受想行识啊，入呢其实就是十二入，我们有六根有十二入，对吧？他说你看这个外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内六尘呢或内六门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他说再来啊，界是18界，就是。六根攀缘六尘有这个六识啊，这个我们刚刚全部都解释过。他说这个啊，通常他说建议弟子们讲法啊，就是会多利用六根六尘六识啊，把这个道理要给大家讲清楚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 actually 万法无生的这一大段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整大段告诉你啊，第一个无生嘛。第二个呢，像比如说根尘啊，就是互相依存，对依靠依对方而能够这个成立，对吧？根没有尘没有办法成立，尘没有根也没办法成立，而是呢，就是根攀缘尘，最后呢起分别，所以没有根或者没有尘也没办法产生事。所以这个他说一定要这个道理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再来，自性能含藏万法。诶，这很重要哦。所有万法由心造，对不对？自性含万法，所以自性含万法，就是你所有东西其实就是如来藏。所谓藏，你也别把它想成如来藏是一个房子，里面有好多不同的东西，而不是这意思。就是所这个含藏的意思，就是也是能够虚妄显象。如来藏能够虚妄显象任何一法，所以能虚妄显象万法啊。若起思量，即是转世。那么你一旦思量，思量是什么？ 一思量就是有分别，就转了、啊、是就出来了，是是分别 right。所以如来藏性跟藏什么是，一个是性，性啊即是不起分别，就是那最原始那个佛性，一起分别呢就变成是了、哦、所以会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这个地方他都没有在讲那个行根，所以六祖慧能的 focus 都比较是在那个六识，就是那六入六根十二处十八界、哦、六入应该讲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在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内根攀缘外尘而产生分别。好，这个是，但是他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啊，全部都是自性起用，也都不离我们的自性，其实全部所有一切根本是虚妄，是我们的如来藏随各种不同的因缘虚妄显象。自性若邪就十八邪嘛，啊、如果我们自信如果是正的话，那就是十八正。其实什么叫做邪，什么是正，其实真正的正啊，也没有所谓的正或邪，真正就是所谓那个正啊，就是不要起心动念。那你现的是什么，就是真空妙有。你每天起心动念呢，那你就缘起性空，可是意思都一样啦，都是在学随因缘显像，只是一个是可以显妙用，另外一个你就哇被那个缘分缠得死死的，因缘缠得死死的，该怎么显像就怎么显像，你也没办法、哦、所以他说如果这个恶用啊，如果是恶用啊，就是你的心啊起邪念啊，邪念就是起心动念啊，任何执见都是邪见。真正的正见是什么，就是不起心动念就正见，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邪见。所以恶用邪见恶用这些东西都是众生、哦、那所以啊他说啊，我现在啊还要教你们这个后面讲的这个三十六对啊，他说善用即是佛，这个就是妙用嘛，那个用何由何等，由自性有，对对法外境无情无对。现在就告诉你啊，他举了三十六对，但是三十六对也不过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啊、所有的对应的相待而言的名词或形容词全部都是可以，或甚至动词，只要是人类的语言任何相对的都可以用来，只是他举了三十六对比较 typical， 三十六对也没什么，也我们就大概过一下、哦、你也不用真的把它背下来，都不用，也不用记，大家理解就行了。那么他说一个就是跟这个天地呀、啊，天地法应该无情，就是说跟不是我们人哦，可是自然界的，它你看有天跟地，日月明暗阴阳水火，他说这边有五对，他是把这个万法就拆成三十六对，但是万法绝对是比三十六对要多啦，就是看你怎么去分类哦。那么他说再来呢，有十二对是什么，跟法相。这个跟法相相同，这个法相或者是语言、啊、他说跟法相或语言方面相同、语或法相对，他说好了，那他是什么什么语跟法，然后呢有跟无，有色无色，有相无相，有漏无漏，色跟空，动静清浊繁盛，僧与俗，僧呢就出家人，俗呢是在家人，老跟少，大与小，这个有十二对、哦、这个就是他自己反正就是稍微分类一下，那么我们过一下就好了。再来呢，有自性起用哦，那个就是心性啊，我们自己的心性这个所触动出来的啊、哦，他这个说老实话，他怎么分类啊？我也不是很懂啊，但是就过一下，长短、邪正、痴跟慧哦、愚跟智、乱与定、慈与毒，慈就是慈悲啊。毒呢当然就是不慈悲，非常狠毒啊、哦、这些可能啊就是说跟我们那个心啊比较有关的吧，我想就是自性起用啊。好，戒与非，戒呢就是你守戒律嘛，这个做真该做的事情啊，诸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那么那个非呢刚好就是倒过来，直与曲啊，这个直啊其实也是在讲你的心直直爽正直，然后呢曲呢是迂回、哦、做一些那个不正当的事情。再来实与虚，闲与贫、哦、那个再来烦恼与菩提，常与无常，慈与悲与害，喜与嗔，然后喜就是内心比较欢喜，嗔是生气嘛，舍跟这个是什么坑，是不是这个是念坚还念坑啊，那个这个字就是很抠门的意思， 舍呢，很大方，你愿意断舍离，能够愿意布施；另外一个就是很抠门。然后再来，进与退，生与灭，法身与色身，化身与报身，这有十九对啊。他说这三十六对啊，其实他说这个呢，全部啊加起来这三十六对，若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面。他说其实你用这十六对，真正老师他这个六祖慧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讲解。他说人家来请法的时候啊，你就是要用一个相对相待的一个说法。比如说你人家来问什么事情，你就说黑与白，那人家会问说那什么是黑，你说就是因为白而有，那他就问你说什么是白，你说要因为黑而有。你不能对于某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或任何一个 term 去做一个注解，你如果一个注解你就执着到说这个东西真实存在，你对它做了一个注解，因为所有东西存在都是对于它的相对位置有另外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存在的，而对方呢也是因为有这个东西而存在，所以当你这样去解释时候，他说啊，你就不会出错了，这是老师的意思。说若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告诉你出入即离两边，绝对不能说是 A 边或者是 B 边啊，你一定要能够离两边，绝对不是有或者是空，非有非同啊、非有非应该是非同非异，对吧？或者是非非同或非非异。你看，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楞严经里面不停的在做这个 exercise。好，他说啊，自信动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如开始启用啊，供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我们自信真的是启动，你在外面任何的处事皆物，你就是要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不取于相。对外你不能去取相，不能执着。对内呢？如如不动，其实也是一样，你不要起心动念。那么他对内啊，那么你其实他这边是说你呀、啊，虽然如如不动，但你不能着到空里面去，外不取相，内不起心动念，但是那个空你不能断灭，也就是说你不能着相，你也不能断灭。若全着相，即长邪见。着相讲长邪见，这个一定没有问题。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所以你只有是什么？那就是邪见。那个你等于说是讲说啊，这个外面所有东西全部都是真实存在，这肯定是邪见，不用讲了。他说，但是如果你觉得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不存在，都是空的，是断灭的，那么你就没有了解到，没有了解到，虽然当体即空。但是呢，它会随因缘生灭，就是随因缘虚妄显象。既然虚妄显象，你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它，要去处理它。那么，所以你不能够执空，执空就是断灭，断灭是一种无明。哦，那么执空之人呢、啊？而且他说执空啊，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会谤经，有很多人会谤经哦。当你真正执空的时候，你会说：“哎呦，以这个他说这个。”语言是不是空的？不用管它了，文字也是空的，都是虚妄的。语言文字都不用去理会它，所以这语言文字这一部分呢、啊，不能去触动。也就是说，你不用去看经文，你不要去读经，你也不要去听经，你也不用去讲经，也不用抄经，你也不用去 try to understand 经文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这样子的话，他说是谤经，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啊，即云不用文字。仁义不合语言，执此语言即是文字之相。所以啊，他会说：“哦，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人类的语言文字啊，通通是不能用的。”他会到处跟人家讲，是有这么样的人哦。说你既然我证空嘛，那佛教讲空，佛家讲空，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丢掉，通通不能看。会有这样的人，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人时候，你要有对峙的方法哦。像你们现在诸位，你们心里想想，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的话，你会怎么去回应？好，那六祖慧能继续讲，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他就很厉害。他说：“好，你是不是告诉那个棒，就是那个直到断灭的那个人，他会到处跟人家讲，对不对？我们要不立文字相，我们要不立这个语言相啊、哦，这个东西都不可以立哦。”那你可能这六祖慧能就说：“那我会告诉对方不立。”当你讲不利这两个字的时候，又是限于一个语言或文字相。 哦，所以绝对不可以谤经。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他说啊，最碰到断灭。他说，其实你找有，佛陀也有讲，他说你去这个度化找有的这个凡夫，比去度化找空的，甚至找空的小乘人啊，或者一些外道更可怕。找有啊，还比较容易度啊，但是找空很难啊，到断灭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拉出来。所以，当你有听到有人啊，在讲这个毁谤经文，说经文是假的，是空的，是不用看的，那你要有去想想去怎么去对治它。哦，如果对方讲不利文字，那六祖慧能讲，我会说你不利文字，这两个不利两个字就是一个文字，那也不对。但这个重点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能谤佛经，他也在交代他的弟子啊，会碰到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应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断灭很吓人，就是绝对不能断灭，那么也不能够就是说忽略或者否定经文的它的那个存在意义。那么还有再来哦，若者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利道场，说有无之过，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挚爱。什么意思？刚刚前面的人是不是讲说文字也不要啊，经书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他说这个不行吗？他说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什么样的人呢？早有也很可怕啊，到处要广立道场，弄很多的佛像，天天拜佛，也有问题啊。那问题就出在太迷信了，然后呢就是在做这所有的事情着相了，虽然你做了很多的道场很多的寺庙，可是你着相了。他说这样子当然你建立道场这些东西肯定有功德，但是你这么个修法是永远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的。所以他说你啊讲佛经这些东西谤经这不行，着空，但是你不要觉得你到处弄道场，到处制造佛像，然后到处拜啊，做这些东西跟人讲啊，这些东西是实在的什么什么的，你就是真修行。他说也不是，当然你会有一些福德，可是你真的没有抓到佛陀的精髓，所以你这个样子累世几劫还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也没办法出三界啊。所以他在交代他弟子的时候，就是要他因为后面各种这个普罗大众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在度化这些人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啊，然后要能够指引他们，不要让他们又堕入到从一个执着又掉到另外一个执着里面去。好，他说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不失，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做，即不失本宗。所以前面不是说着到空里不行断灭，着到有里面也不行。他说其实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真正要做的就是这句话无住相法师，而且他讲得很清楚是法师。无住相当然第一个你绝对不能着相，这 没什么好讲的了哦。因无所住而行不施，但是啊，他这边有讲，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法施，因为你做前面的布施啊，不管是这个财布施，或者是那个叫做无畏布施啊，你啊只是在续人，就是延续别人的生命，就是身体的命脉，身体的命脉。所以，但是法施是什么？是续人的慧命，智慧的慧。所以他这边绝对不是说你布施啊，财布施或无畏布施不重要，当然肯定重要，对不对？他饿死了，你叫他怎么修？只是说他说啊，你啊最主要就是说你财，不管是财布施或无畏布施，你必须要能够尽力的配合上法布施，你要帮人家开智慧，你让人家吃饱之后啊，让人家身心免于那个威胁之后，你还是要尽量要有能力去帮人家开智慧，哦，这个很重要。他就跟大家讲，他说若有人问汝意呀，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应，生中道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他问你黑呢，你就跟他说黑是白的对面，那你问他问你白，你就说白是黑的对面啊。 总之啊，你就是以这个相待，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要帮助这所有的众生破二缘。你如果跟他如果问你说什么是善，你就跟他讲说，哎呀，善啊，是行善啊，要做什么什么，完蛋了，那就着到道上面了。你要跟他讲善是对于恶而言，那恶呢也没有一个定义，他定义什么？他就是善的对面，没有了善也就没有了恶。没有了恶也就没有了善，如果你单独解释就是一个善或一个恶，那表示那个东西真实存在。如一问一对，于问就是一一此作，都是其他的都是照着这样子来回答，你就不失礼，那我们那个 就不失本宗，那你正确道理就绝对不会那个 失就是对，不会走歪了，你这个所回答的方法就肯定对。他说如果 有人问啊，何名为暗？他说明是因，暗是缘，这个讲因缘。他说哎，什么是暗？哦，明啊是暗的因，暗是明的，暗是缘。那明啊，明没有了，那么明末则暗，就明啊消失的时候，就应该这么讲，并不是说有，我看他是怎么解释啊。那么明啊是要以明来显暗，那么就是明暗两个是互相这个叫做叫做欺凌吧，那个那个楞严经里面其实叫互相欺凌，就是说明没有的时候暗就出来了，暗没有的时候呢明就出来了，这两个东西啊是互相没有明就不会有暗，但是这个是一个对立相待的概念，而明走就是明没有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暗，暗没有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明，所以是以明显暗，以暗显明，哦，这个叫来去相应，成中道矣。这个就是他说你以后去跟人家讲经说法，一定就是重点在破二缘，你就是要从这个出发点去做。那其他说余问所有其他后来的那个问题，你都照这个方法去答就没有问题了，哦，汝等余后传法，依此转向教授那个悟师宗，这个就是他交代的一件事情。那么后来啊，这个大家交代完，就是最重要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啦，万法由心造，再来呢破二缘，这个就是刚刚那一大段我自己看到的六祖慧能讲的，其他没有太多，那什么三十二对那三十六对多少东西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所有一切是这个从次性起用，那么你在跟人讲法是要破二缘哦。再后来呢他说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啊，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那个人令促工啊，次年夏末落成，他开始找人啊要开始去建这些塔庙啊，因为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所以七月一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集众的这些所有这个徒众啊，把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啊，就跟大家讲，八月啊，我要离世了啊，就是我要灭了。那么你们这些人如果有疑问啊，你赶快问我，早须相问啊，为汝破疑，那我会为你解答。那么他说，但那么如果你现在的那个已经没有什么迷惑的话啊，那个我今天反正就是说你有迷惑，我会让你尽量让你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哦，尽量的把你所有的疑惑都除尽。那我去以后啊，我走了，我死了以后没人教你们了，哦，他也知道这当代也没人了，他说所以你趁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在啊，要问什么赶快问，把你的问题说心中疑惑全部解决掉。那么法海这些人听到了啊，那哭得要死啊，那个只有一个人哦，神情不动也没在哭，那个人是谁？是神慧。还记不记得神慧是谁啊？那个很高傲的小和尚，还记得吗？我们上一堂课是不是上一堂课还讲呢，就是那个他问和尚问他说，他还问和尚说，你入定啊，你这个是想还是没想？那个是心里有没有想还没想？那和尚问他说：“那我揍你，你痛还是不痛？”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小和尚，后来就拜在那个六祖慧能的门下哦。最成才的就是这个小和尚了哦。当时他被收服了嘛，他根性其实很高，所以很高傲。那么他被收服之后呢，就在慧能旁边学功夫，大家都哭得死去活来，只有他面无表情啊，站在那里啊。那老师就说神，他老师就其实就说神慧小师啊，他说哎，他说啊， 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愚者不得。他说啊，这个小和尚厉害啊，他说啊，这个小和尚啊，他能够啊真正体会到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能够真正把这个断舍离做到啊，能够说哎，人家说毁誉不动哦，人家说你骂你，你心也不动，人家说你好呢，你也不会高兴，然后哀乐不生，像老师要死了他也不是太悲哀哦，任何事情出来他也不太高兴。他说只有这个神会得到了这个真传，其他的人都没有得到，因为老师要死，其他人哭得死去活来，就有神会在那里如如不动嘛。他说啊，这个数年山中静修河道，如今悲泣未忧，这应该就是为谁忧虑啦，为忧而谁啊，若忧无不知去处，无自知去处，若无不知去处，终不欲报于汝。他说你们呢，哭得死去活来，你看看你在山中跟我修行修了这么久，现在就发生一点事，哭得死去活来的，大悲大痛。他说啊，如果你们在那边哭是因为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或者说我之后去到哪里，这样因为这样子而哭的话，那他说我告诉你，我当然会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是不知道我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我八月就要挂了，我八月就要死掉了，怎么会还通知你们哦。他说所以啊，他说你们如果是因为汝等悲泣，是因为不知我的去处哦，那你不用太伤心啊，我绝对知道的。若知，他说如果你们知道我的去处啊，你们就不会伤心了。哦，当然他不会讲自己去哪里，但是就是点名了，他早都知道他自己会去哪里了。那么叫大家也不要难过啊，他说法性啊，本无生灭来去，汝等静坐，无与汝说一偈。他说你们就坐好啊，这个法性没有这个生灭的嘛，根本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生灭。他说你们坐好，跟你讲一句话。他说他要做一首诗，他这个应该是他最后话要做这一首诗。他说这个叫做真假动静偈啊。他说汝等诵取此偈，那么就如果啊你听了这个句啊，与吾同意，就是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啊，明白这个记的意思，也认同的话，那么你就是跟我一起修行啊，依此修行，不失宗旨。那你就照着我教你的，或者记里面教你的，你就这样慢慢修行，你就不会出错啊。他所以这个记是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记啊，是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世间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我们不要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万法没有一个是真的，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感觉到了，摸着了，见到了真实的存在，你就认为它是真的啊。你能见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相，反而是你见不到的东西是真的啊。那么他就告诉你，其实真正的真实也就是只有你的自心，只有你的当下一念心性是真实的，你的真实的东西啊你是看不到的，看到的呢就不真实。如果你想要离开你的那个真实啊，真实的那个本心啊，到外面去心外求法，那你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求到的。自心不离假，其实你的那个自心啊，如你的自心根本就从来就是说，如果啊你你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回归那一念心性，如果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事情，回归你那一念心性，那你就永远离不开假，那你这个东西你根本找不到你的真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要回归你那一念心性，那是唯一的真，那是唯一的真相，唯一的实相，那是唯一你能够找到真相的地方。心外求法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结果。为什么心外求法？因为你外面东西是真的，所以他就该告诉你，你这个眼见不为实啊，见不到的才是真实的啊。那再来呢，是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那这一段是什么呢？他跟你讲说，有情的人啊，有情的众生啊，不是有情的人，有情的众生，他能够思想，他能够分别，他能够活动， 无情的呢，无情的那个山川石头大海这些，他没有办法思考，他也没有办法动。但是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这一句话真正要点出是什么，你修禅定，各位，你修禅定绝对不是说你屁股坐在那边不动，身体不动，那个不是修禅定。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定，其实是你的心定。我们一直在讲嘛，你的身体可以活动，但是你的心要如如不动。他说如果你修不动行，就是说哇，你修行就是不动在那里，他说那对不起，你就有点像是那个草木沙石就不动嘛，在那个地方。他说修行真的不是这样修的，你要密真的不动哦，你真正要找的是说你那如如不动，你那内心如如不动，那个才是真定，那才是真的不动。而动上面呢有不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身体虽然不停的在动，但是你的心是如如不动，所以你在动之中其实有一个不动的心哦。其实说，所以你看那个和尚背女子过河不就是这样子吗？你身体有没有在动？有，你背了女子过河了，然后你的心有没有在动？没动啊，从来没动过。那老和尚，小和尚呢，他身体不动，他心动啊，他从头到尾没有接触那个女子，但是呢他的心啊，那个老和尚都不知道走哪里去，他还在想那女子，他那是身不动心动。所以他告诉你若密真不动，他动上有不动，就是你在一个真的不动，是说你在动的这个 motion 上面你有一个不动的心，这个才是真正啊，真正的那个境界，真正你要达到的境界。我们啊是身体不动，天天躺在那里，然后呢心啊是心猿意马，心乱动，我们是不动上有个动，人家是动上有不动，我们是不动上有动。所以这个要诀要抓住了啊，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啊。哦，他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坐在那里是像不动一样啊，你就断灭，断灭就像无情，无情根本就不可能有佛种，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成佛，那佛种断掉了，你就在那边不动不动，然后你最后佛种就没有了。哦，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是见，即是真如用。哦，这边大概这个抱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志。这边念完吧。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啊，此宗本无争，就是吵架的意思，没有争论的意思。争即失道义，执逆争法门，自信入生死。他说啊，你真正能够善于分别的，真正的分别是什么？是说第一义不动。这个不动的意思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妙观察，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我们的妄心不停的在动，你所分别出来的东西，你是对于一个虚妄的东西做分别，是妄上加妄。但他真正的那个分别是第一义什么？你的内心如如不动，一切平等，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你那个平等心在没有分别心的情况之下，你是对着外境正着妙观察，就是在看哇，那个众生根性各种东西的它的显象的不同，因缘的不同，根性的不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分别，是能够善分别相。哦，那么你这样做呢，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子，那就是真如其大用了，就是真空妙有，你在平等心啊，你在没有分别，在万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去做这个分别，那是妙用，而不是我们这种在禅的如来。他说，所以你只要照着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你就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去努力用功啊，那么你基本上你就修行到点了，哦。这个就是慧能一直在讲的，其实你不能起心动念，你不能起心动念。如果你不照这个修，即使说我在啊修大乘什么，他说你还是没有办法逃离生死之门啊，你还是一样在那个分段生死里面，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打滚，你必须要抓住它的精髓。哦，他说如果啊你啊言下相应，就是如果你啊跟我到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如果能够是相应相随顺的话，那个就是相是能够心心相意的话，他说那么我们呢，啊，就可以讲到我们就讲到一块去了，就是我们就是等于在同一条道上的人。他说如果啊你跟我不相应，但是你也不要毁谤我哦，你呢就能够至少随喜，就说哎，我可能 不能相应啊，不见得懂或不见得同意，但是我也随喜你的言论，我也尊重你所讲的话，这样就行了。他说，其实这个禅宗这一门呢、啊，就是六祖禅宗教的这个，他说其实没什么好争议的。这个宗啊，其实六祖禅，你说六祖那个慧能到底教什么？这个宗六祖慧能教什么？他教的其实就是一乘大法，就是万法唯心。小乘、中乘、大乘都是方便法，对他来讲，真正的其实就是这个讲《法华经》。最后法佛说我这最后这一部经，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万法唯心。不管你小乘、中乘、大乘，其实都是外面的方便。我最后就是要回归那一念心，你要先回到那个原始的那个状态，之后呢，回归到那一念心性之后，再从那一念心性重新出发。这个是法华经讲的，所以当你从假能够入空之后啊，回归到那一念心性之后，你要重新再出发，你之后从空再出假，再回到那个娑婆世界，再回到十法界救苦救难。哦，这个是佛陀最后要讲的，也是六祖慧能要讲的。哦，这个东西没什么好争执的。哦，你如果不同意或没有照这个地方，你根本没有入佛之见，你永远在生死里面打转。好 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徒众啊，听到了这个偈啊，就都跟六祖慧能作礼啊，那么就也能够体会到老师的意思啊，每个人也都这个。把老师所教的这个道理啊，摆在心里面，每个都摄受了，哦，摄心就摄受了，依法修行，也没有人敢跟他 argue，right？这也没什么好 argue 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啊，那个那所有的人是不是都知道那个老师也不久住世嘛，不久于人世。法海呀、啊，你知道法海就是那个一开始的法海和尚，所有的六祖坛经就是他结集出来的。那么他也算是大弟子了，旁边的那个首座弟子吧。他说，他就再问老师啊，带着大家问问题，就是说，那和尚你入灭之后啊，你这个衣啊，衣钵啊，你要传给谁呀、啊？然后就开始传衣钵啦，啊，很重要啊，这个古时候人要传衣钵。那老师就说啊，他说啊，我在大梵寺说法，大梵寺就是反正应该就是他。最后这个地方吧，他说到从应该是说从一开始被请到大梵梵寺说法，后来他回到他自己那个那个什么西啊，记得那个名字，就是他现在最后这个地方。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啊，他说所有我讲过的法，你就把它抄录下来啊。其实那个应该都一直有在做这件事情，反正大家抄录完之后整理一下啊，取个名字吧，叫什么呢？叫《法宝坛经》。啊、哦，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六祖法宝坛经啊、哦，那么他说你们呐、啊、就要守护啊、哦，守护这个经文能够递香传授度诸众生，然后啊你要但依此说是名正法，那么你出去的说法也要照着哦这部六祖坛经啊跟大家去宣说。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我只为你们说法，但是我不会再把衣钵啊交给任何人了啊。他说啊，因为什么呢？当时有衣钵是因为这个，达摩祖师刚来中国，整个禅宗不很兴盛，那么根本也不知道没有个头嘛，也不知道谁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领头羊，或者说谁是那个祖。那一代的就是第一把手吧，或祖师爷哦。那所以登的时候要传衣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就传法，我不传衣钵。盖为汝等性根熟，你性根纯熟啊、哦，决定无碍，堪任大事。你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我的传人，每一个人呢根性都很成熟了，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去啊传法，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个衣钵说我一定要传给谁谁谁啊、哦。他说当时那个达摩祖师啊复授给那个复授记忆，他说当时达摩祖师有曾经做一首诗哦，他说衣钵何传？他说当时啊传这些东西，但现在已经不适合，不要再传那个衣钵了。他说吾本来资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他说，这个是六那个达摩祖师讲的。他说我啊，跑到你们这中土来， 到这个中途啊，他说我啊就是传法啊，想要度化你们这些迷惑的众生，就是等于要救苦救难啊，希望你们大家能觉悟。他说我一花开五个叶而已，我就是那个达摩祖师就是那朵花，他说我这朵花只开五个叶子啊，结果自然成。五个叶子就是一组到就是二组到六组，达摩祖师是中间的花嘛，那旁边的五个叶子就是二组到六组，五组忍传给六组啊，那之后就结果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已经开始兴盛起来了，不用再把这衣钵还要传传一个传一个，因为整个都开枝散叶了，不用再传了。以前一个传一个是因为还没有成熟，然后也不知道谁啊是真的说是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画事人就是谁是那个祖师、也不能祖师爷，祖师爷是一开头的，反正就是到底谁是老大哦、谁是那一门宗派的大佬，那必须要指定人，因为当时太不够兴盛，现在不用再指定了，所有的人都在学，那就不需要再传一波了，表示这个意思。那师父曰，诸善知识汝等各个静心听吾说法。好、哦、那我再交代一次哦，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向三昧，一行三昧。他说什么是种智，我们有看到好多什么智什么智，种智的意思啊，你看那个种子嘛，佛的种子，所以就是那个种智就是佛智的意思，你看到种智就是佛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智，有大乘的智，小乘的智，那个种智就是成佛之智。他说你要能够做到一向三昧跟一行三昧。那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那个要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向三昧。第一个你要做到一向三昧，一向三昧，你看那个相字就知道，对外你绝对不能执着，那个相不见得是要有形象哦，对于一切的东西，或者你的名誉，或者你的关系，或者任何的东西，你都不能够痴迷，也不能执着，这个叫做一向三昧。所以你所有在任何情况之下，你能够安然自得哦，你能够那个安闲恬静，这个叫做一向三昧。那什么叫做一行三昧呢？他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切处、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情况之下，行住坐卧，你能够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直诚那个真诚净土，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说，你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保持你心念如不动。所以前面的那个一向三昧是不着相，这边呢是一行三昧呢是不起心动念。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你在做什么事，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够保持你心的清净，直心是道场，啊、哦，真诚净土，这个叫做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不是说两个或三个什么三昧，是说你一个人如果具备了刚刚所讲的这两个三昧的话，啊、哦，如地有种，含藏长阳。成熟其实一向一行啊，亦复如是，就是你只要能够做刚刚那两个三昧，这二个三昧就好像啊，你地上啊撒了种子，你的佛种已经撒下去了，那么你终究会有成熟的一日啊。好，他说无经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辟诸种子，欲资沾洽，悉皆发生成无止者，觉获菩提；依无行者，地证妙果。听无忌曰：心地含诸种，普与悉皆明，顿悟华清意，菩提果自成。就是在交代大家，我今天讲的这所有东西，其实就像天降甘霖啊、哦，都是真的是佛的知见。你们呐、啊。你就照着这个，你们接到的这个雨水啊，就想你们都是有种子，然后接到的雨水肯定会长大啊。你只要照着我教你们的做，其实你就一定能够最后肯定得菩提啊。你照着我这样子去理解去做，就一定会得到菩提啊，或证菩提果，最后能够证佛证圆，最后能够圆证。那你听到我这个句诵，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你我们所有的心地都含藏着这些种子。那么今天哇，你得到了这个甘霖，肯定你的种子一定会发芽。就是这个这一段呢，前面都是在提醒大家了，这一段呢，等于是要鼓励大家。啊，然后再继续说啊，他说啊，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圣物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坐立而退。所以他就跟大家讲，佛法呢，也没有什么第二个方法，最主要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是最重要的。哦，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你就一定能够最后得到啊。那你们大家就所以跟大家讲，就最后无二清净心，清净心是最终他最后一次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也就散去了啊。就这一段的这个聚会到这边呢、啊、就结束了。再来呢，后来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讲一小段好了。他说大师在7月8日的时候啊，忽然就跟大家讲。他说我要回那个新州咯，他说汝等啊那个宿理周气，他说我要走了，你们赶快帮我去准备那个船只，还要离开了。哇，大家一听老师要走了就很悲伤啊，一直不停的在慰留啊，但是老师啊就是反正去意已坚，老师说啊，哎呀，他说不要在这个，他就跟大家讲，他说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所有的佛出世都要是涅槃呢，更何况是我六祖，对吧？那他说有来啊就必有去嘛，这个是很正常的道理。我们不能够看开生死啊，就是因为你就是老是觉得有来就不能有去，可事实上六祖说自然的道理是说有来他必须要有去哦，不能没有去的。我们都一样啊，我们的家人有来他就要有去啊，我们连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世上就要准备离开的一天，这是天，这个是法则嘛，对不对？这个是天地宇宙之间的法则。他说你这个东西看不开你不行的、啊、他说你们这个这样子没有办法，连最基本道理都不懂啊。他说啊，无此形骸，规避有所啊。他说总之我今天来我就得去，反正呢我这个臭皮囊来访也该要有一个回去的地方，或者要有一个妥善的归宿、啊、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循环，天择的道理啊，这是反正这个天地宇宙之间的道理，大家就必须也要理解。其实我们现在，我每次讲我们现在已经50岁了，50岁跟我们以前啊所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50岁以前你面临的都是开展你的人生，新的生命，新的希望哦。这个从小变到大，那么开始人生一连串呢、啊，好像都是一些成就，念书毕业了，找到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孩子毕业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到50岁以后呢？50岁以后，你面临的就是老病死，就是要结束的这一段。那么因缘不同。哦，有人早有人晚，但是都是在往那个道上走。其实在 day one 你就是在往那个道上走，只是那个道上你现在可以先上坡再下坡，每个人最终都要下坡，而我们现在上坡走的差不多了啦，要下坡了。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你所看到的那个老病死是很正常的，我们心态就要调正调对，就是开始会接触这些哦，我们的老一辈的，然后呢开始旁边也有自己的同一辈的人，都有人开始走了，最后是我们自己都要走。你就我们学佛就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哦，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都要准备，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太错愕，因为人生很无常嘛。哦，这个东西就是六祖慧能也在开始就是劝大家，那这所有的人就开始问他说，好吧，那如果你一定要走，那你会不会回来啊？还在问说，老师你是去了之后早晚可回，以后会不会晚一点还会回来呢，还是什么时候会回来呢？那老师说什么？老师说啊，落叶落归根，来时无口。他说我落叶会归根的，好，那个还会回来，我就在这里嘛，这就我以后可能就是舍利子什么就要放在这里，或者我的遗体还是怎么样，就是最后是要在这里处理，但是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嘴巴了。什么意思？回来的时候已经死掉不能说话了，就是会回来，但是送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大体啊， 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六祖慧能。那这些后来还有人啊就在问啊，说那个正法眼藏啊传付何人，还要再问说，那你这个反正你这所有的这个正宗啊还要再传付谁？所以你知道他们下面人还是希望说，是不是还能有一个人在带头，还是不是能够这个再传到第七代还是怎么样啊？老师就说啊，有道者得啊，反正我这个法眼就有道者得，那么无心者通啊。那个又问，那他就说，哎，你这个有道的人啊，有道的人就是你能够通达这个道理，你自然得到我的真传。那么所以这个无心哈，你应该不是把它解释成没有心肝肺，其实是说你真正能够心清净的，它自然能够通达啊。然后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心清净自然可以通达。然后后来又问说，这个下面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法海又问，那后面啊，我们会不会碰到什么灾难啊，或者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希望老师能够预知，能够预告大家。老师说什么呢？老师说无灭后五六年，就是我马上要死了，我死了以后啊，五六年那个六祖慧能啊就预告大家，他说会有一个人来取我的首级。六祖慧能后来回来的时候啊，应该是他全身就是一个舍利子，就是一大颗啦，等于是一大颗都没有腐坏，就是等于是我们就说舍利子本来是烧成一小颗或很多颗舍利子，他说他是整个身体他就是一颗舍利子。他说可是后来有人来偷我的首级啊，有人来砍我的头哦，要把我的头偷走啊。他说啊，头上养尽，口里虚餐，欲满之难，杨柳为官。他就做了这一首记啊，预言后来有一个人来偷他的首级。为什么来偷他的首级呢？是被人家指使的哦，有那么一个对方啊，反正这个史上记载吧哦，那个其他国家有一个僧人，可能他说这边叫金大悲，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僧人啊，非常仰慕六祖慧能，可是想要偷他的身体回去参拜，可是那身体怎么偷，没办法偷那么大一个，所以就说啊，就花钱买通了一个人啊，就去偷他的那个头，把他的头砍下来要把他带走。哦，那为什么叫做头上养青呢？因为那个人啊，就是去真的来偷东西的那一个人哦，那个很穷，没办法，他得做这件事情能赚到钱，他只是为了要，他也不是坏心。那么对于来偷他的这个，想要偷他头的这个人也是崇拜他，希望能够去取得他的这个头像，能够供养在那边这个拜。然后来偷的那个人呢，也是因为家里很穷，就被指使为了赚钱要奉养他的双亲，没办法才过来哦，所以呢要吃饭才做这个事情，所以六祖慧能说也不要怪他们啊，然后还指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杨柳为官，不是杨柳树啊，是有一个姓杨的，还有一个姓柳的人啊，在这里那个做官啊。那反正呢，他也就是说，这些人都不要再跟他计较了，这些东西都是命理啊，该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人也都不是坏心，都也不是什么坏人，反正就是预告了有这么一件事情，而且呢，后来也就是说，好像这件事情案子也查到了，那也就宽恕，都没有罚这些人，就是因为六祖慧能之前已经做过预言了。然后他说啊，他死了以后啊，70年之后啊，会有两个菩萨从东方来，那么会将这个禅宗还是怎么样，能够发展的就是说更兴也非常兴盛。那么他说一个从东方来，一个是出家人，有两个菩萨从东方来，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哦，同时将这个禅宗啊整个发扬出去，会越来越好。那么建立无宗，地气伽蓝，昌隆法寺，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啊，那个叫做其实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马祖禅师，马祖道一啦。这两个人啊，有两个人，一个是出家人呢就是那个马祖禅师马祖道一，另外还有个在家人，那个我不熟啊，那个我不熟。但是那个马祖禅师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有讲过说，哎，那应该是谁啊，应该是那个叫做 应该是达摩的师傅。达摩的师傅曾经做了一首诗，那个什么禅让的长禅让禅师，那个达摩的老师，他不是说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讲的就是这个马祖道一禅师。这个是六祖慧能去世后的70年出来的这两个菩萨，非常厉害，后来将这个禅宗发扬光大啊。好，那我们今天先讲这边吧。我们讲很快啊，我们下一次啊就把剩下一点点把它讲完吧。下一次啊，其实大部分它中间有一大段就是在讲那个有从那个迦叶尊者一开始传到阿难，一直 all the way 到那个六祖慧能之后就没有了，整个就开始散叶了。大概把这些人物我们也不会细讲，就大概念过去。后来可能还有一两句交代或一两句记就结束了。好，那个今天课程有没有问题或有什么 feedback， 还是下次想听什么有什么建议的，有没有？